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村民们渐渐上了心，私下里议论的话题也变成了病毒与祖宗。徐志怡站在台上，黑沉沉的眼睛平视前方，整个人显得特别安静，特别严肃。尽管他头上还缠着一块纱布，让他身上的权威范儿打了点折扣，可是他身上传递出来的压迫感还是霎时就令原本还在七嘴八舌的村民们冷静了下来。是的，徐志怡身上的劲是会传染人的，让人在他的面前喧闹不起来。徐志怡说话很慢，讲的内容也很浅显，他并没有讲过多的理论，只是非常务实地告诉村民们，如果他们不站出来帮忙提供有用的信息，把近百年前中了病毒的尸体捐赠出来做研究，那么现在坐在长凳上嗑瓜子喝茶聊天的各位就很有可能会去和自己的老祖宗见面了。在讲话的最后，他狡黠地提出了一点，即便是自己家没有死于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先人，如果别人家有，你们也可以汇报给我们，爆料属实的人是可以有50000元作为奖金的。50000块钱的爆料费顿时就让人群里嗡嗡说着悄悄话的声音一下子变大了。等到宣讲到第五天的时候，连那些还没有讲到的村子也主动派人来询问了，很快村民里就有人来领那50000块钱的爆料费了。有两家人在苍山上的家族墓地里，确实有两座坟是1918年下葬的，墓碑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像是久旱的沙地迎来了一阵噼噼啪啪的急雨，立刻浇灭了大家心头的焦躁不安，众人脸上都露出了惊喜的笑意。徐志怡当即起来宣布，这么好的消息必须要庆祝一下，谢谢大家对我的工作支持，所以今天晚上吃饭喝酒都是我请客。众人欢呼，而段梅更是跳起来起哄，那必须点最贵的。说完他冲着徐志怡挤挤眼睛，你不要请男生一起。徐志怡抿嘴浅笑，他呀见不得光。徐姐，他真不是你男朋友。仗着最近和徐志怡的关系突飞猛进，段梅将鼓鼓的圆脸凑到徐志怡的眼前，这问题他已经问了徐志怡不下100遍了。段梅，就你这记忆力还能考上研究生，真是奇迹了。徐志怡忍不住抬头在段梅的头上轻轻拍了一下。赵辉找了一家靠近洱海的当地特色的小馆，酒从下午就开始喝起，把老板自酿的桃花酿、梅子酒、米酒和小锅酒都一一喝了个遍，很快大家都喝高了，一阵阵笑闹着起哄，还有人用筷子敲着酒杯荒腔走板地唱歌。赵辉和段梅甚至即兴跳了一段当地的舞蹈，这群年轻人青紫未散的脸上洋溢着单纯而明朗的笑意。对于他们来说，能找到两座保存完好的1918年的老墓，已经是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接下来只要做通这两家人的工作，一切都能顺利进行了。有一个家在昆明的研究员还一个劲儿地跟徐志怡套近乎，想要当徐志怡的学生，一口气喝了三大碗拜师酒，当场便慌当一声伏在桌上醉了过去，一直喝到瞳云染红了半边天，大家才摇摇晃晃地散了去。徐志怡住的酒店离小饭馆不远，他干脆走着回去，出了饭馆拐个弯，绕上了田间小路，他仰着头半眯着眼，红彤彤的火烧云沙粒一般地披了下来，将他拢在那一片明艳的霞光中。徐志怡深深吸了一口纯净的空气，一边脚步虚浮地往前走着，一边盘算着第二天应该怎么给那两家人做思想工作。走了一小段路，他听到背后有极其轻微的脚步声，他不动声色猛地回头，视线却撞进了身后那个人琥珀色的双眸里，原来是沈四，不知从什么时候就跟着他了。徐志怡没有说话，向后招了招手，沈四便快步走上前，窄窄的田间小道刚好能够两个人并肩而行， 徐志一喝了不少酒，此刻小风一吹，见到沈四，整个人都彻底放松了，那点薄薄的醉意便涌上了头，连舌头都大了一圈，说话动作都比平时活泼了几分。 怎么，你不打算回去了？天天跟着我，难道我魅力这么大？ 徐志一笑眯眯地问，眼睛却一直看着前方。 是啊，你比那些催债的有魅力多了。 沈思漫不经心地回答。 原来你是躲债来了。 徐志一装作恍然大悟。 你才看出来，不然你以为我是专程来看你的？ 沈思顺溜地接过了话题。 我真以为 你是专程来看我的。 徐志一偏头，坦坦荡荡地看向沈思。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好看的，徐志毅？ 至少我这张脸不是假的，而且里面有内容。 徐志毅竖起一根手指，戳了戳自己的脸，又指了指自己的头。 确实有涵养，都鼓出来这么一大坨了。 沈思瞥了一眼徐志毅头上鼓起的纱布，徐志毅凶狠地白了沈思一眼，很快就把这话题甩在脑后。他轻快地打着手势，向沈思讲述了今天的收获，又颇有兴致地与他一一点评在这边认识的研究员们。原本因为病毒的反攻而焦躁不安的情绪都被抛到天外了。沈思含笑与徐志一并行，见货在他脚步虚浮的时候扶一下他摇晃的身体，带着苍山和洱海潮润气息的风轻轻地吹拂，绿色的稻田在路的两边随着晚风微微地起伏，夏虫鸣，蚊子飞，青蛙跳，村口池塘边的大树令人美得窒息，而树下歇着几只悠闲的大白鸽，天色正好暗下去，暗成了一种明艳的蓝紫色，乡间小路上橙黄的路灯和疏疏朗朗的星子都亮了起来，白墙灰瓦的农舍隐藏在夜色中，一切都是那么静谧美好。沈思低头看向身侧的徐之仪，不知是因为酒精还是正讲到兴头上，他双颊的颜色红得像刚才的桃花酿，眼睛湿润又明亮。沈思一直觉得徐志仪黑沉的眸子里藏着一口波澜不惊的古井，但此时此刻他凝神望去，原来古井里还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那漩涡搅动着迷离的星光，不断向内吸附着所有望向他的人。一时间沈思竟然有种晕眩感，好像那井底有一种神秘的暗黑的力量在牵引着他，让他想要纵身一跃而入。沈思微微心惊，想起预言师的话，其实从头到尾作为预言师的沈思就没有见过徐志仪的真容，他爱上的不过就是这一双露在口罩外的眼睛。彼时听预言师讲述那段故事，他还觉得不可思议，然而此刻看着这双半迷离的眼睛，他觉得自己也沦陷了。晚风中沈思静静地听着他的豪言壮语，心中柔情暗涌，两个人相对而立，一个低头一个仰首，远远望过去，朦胧的光影里这两人恰似在黑暗中亲吻。稍远处已经跟了徐志仪好几天的赵春华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手中的相机都差点拿不稳，全身的血液倒涌上头。赵春华只觉得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如今网上热搜榜最火的两个名字就是沈四与徐志仪，而且都是被万人唾骂的主，现在他竟然能把这两人凑到一块儿，这张照片妥妥成为头条。一日一早，徐志仪便带着段梅和赵辉亲自去这两户人家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赵老四家位于村子的角落里，典型的白族小楼，只是两层小楼已经颇有些年头了，房间里采光不太好，即便是外面艳阳高照，屋里也有些阴沉昏暗。段梅作为当地人，与村民沟通有先天的优势，便由他与赵老四夫妇沟通。因为来得早，一家五口都还没有出宫。赵老四五十出头，皮肤黝黑，皱纹堆在脸上，像是收拢的窗帘褶子，一道叠着一道，带出了七分苦相。而他的老婆看起来年纪更大一些，颇有些风霜，身材干瘦，唯独一双眼睛带着些精明的笑意。在场的还有赵老四的三个儿子，老大三十有余，接下来两个兄弟也二十出头了，三人都没有吭声，闷头坐在一旁抽烟。看到徐志仪等人，他们倒是并不抵触， 赵老四的老婆甚至给他们泡了一杯普洱茶，茶叶有些沉了，喝在嘴里难免有些梅苦味，很像是这家人给人的印象。听段梅说了来意，赵老四被老婆推了一把，支吾了片刻，像是狠下心似的，往门口突然吐了一口黄痰，然后开了口： 让我们把老祖宗给你们做研究也可以，你们付点风水赔偿费就行，我们也要的不多，之前你们去挖王家的坟，他们开价500万，我们家也是这个数。 500万？你真当你们家祖宗是金子打的呀？徐真忍不住当场就想翻脸。 哎，照说这捐尸体做研究是为了救大家的命，说不定哪天谁打了个喷嚏就把你们家的人给传染了，到时候连药都没法治，还不只有等死。 段梅忙在中间打圆场： 你们都说了这是为了救命，我们村里人都说了，我们六爷爷一个人能救全中国的人，没有我家六爷爷，你们就生产不出那个治病的药，这还不值500万啊。 赵老四的老婆接过话筒： 可我们研究经费不多，给不出500万啊。 赵辉有点急了： 那不能啊，你们是政府派来的，政府都有钱啊，我们村里人都说了，你们这一挖坟就是破坏我们祖先留下的好风水，惊扰老祖宗们睡觉，这个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也许会危及我们家子子孙孙。本来我们家就穷，三个儿子没一个讨到老婆，风水再一坏，这说不定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你们出500万还不够我们三代人的花销呢。 赵老四很诚实地说： 专家，这钱又不是你们出，不必为国家节省了吧。 徐志一怒极反笑：说不定我们帮你们祖宗换换环境，改改风水，你们家从此运气反倒好起来了呢。 你们给了500万，我们家运气才能好。 赵四的大儿子突然从凳子上支起一只勾着的背，用目光扫视了一遍众人，语气非常坚决： 500万，你们也太贪心了吧，你们这是卖祖宗呢。 赵辉忍不住斥道： 我们这里随便一栋房子租出去，一年租金都要40-50万，更何况挖我家祖坟，坏我家风水，请我家老祖宗出山救人，500万对于政府来说根本不算啥，对我家有大用处的，一部分还债，一部分要盖栋大房子租出去给人开客栈，剩下的分给我们三兄弟结婚，养老了再留一部分养老，这样我们家祖宗才会安心。 大儿子背书似的侃侃而谈，一扫之前的木讷，眼睛里都要绽出光来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一辈子，他们三兄弟也赚不了这么多的钱。徐志一静默了片刻，见赵老四一家态度非常坚决，便说回去商量一下，去了第二家。吴家是当地的大户，坟里葬的是这家老奶奶的亲奶奶。白族小楼足足盖了4层，门口还有一个花木扶疏的院子。听说有些村民还懊恼自己家没有一个值500万的祖宗，一见这家的牌上，他们都以为这家开价可能会更高。谁知在堂屋里坐了没几分钟，段梅的开场白才说了两句，还没见到能做得了主的长辈，一个长得娇娇俏俏的小姑娘就冲了出来，拿着扫帚赶人，嘴里还骂嚷着： 不卖不卖，我们家才不卖祖宗呢。 骂完还把走在最后的徐志一往门外一推，慌当一声关了门。三个人在门口徘徊了很久，甚至找了村支书去做思想工作，可没有想到村支书与那家的长辈交谈过后，反而出来告诉他们，这家的孩子都挺出息的，上大学的，做生意的，在外面承包建筑工地的，开客栈的，全部都不缺钱。他们觉得这是自己家祖坟埋得好，风水好，祖宗一直在保佑着后代。家里的长辈还放出话来，谁要敢打扰老祖宗安眠就跟谁拼命。他们还派人到祖坟去守着，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打电话报信，全族人都会赶过去帮忙。 真的就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 徐志一不死心，而村支书摊开手无可奈何地说：是真的没有，这种事情他们也不好强迫啊，不然村民闹起来可是收不了场的。徐志一愣愣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眉头紧锁，陷入了沉思。突然他眼睛一亮， 15分钟后，徐志宇返回客栈，敲响了沈四的房门。睡眼惺忪的沈四开了门，低头看向微微喘着气的徐志宇，一脸的纳闷。 你不是过去跟人谈判了吗？ 嗯，全部谈失败了，现在要靠你了。 徐志宇用手扇着因为跑动而微微发红的脸。 我能派上什么用处？ 你能唱一出美人计。 徐志宇逆光站在门口，脸上有极为浅淡的笑意。多亏他突然想起那堂屋的墙上贴了一张沈四的海报，而那个抡起扫帚赶人的小姑娘正是追星的年纪。于是他把事情详述给沈四讲了一遍，但话一说完他又犹豫了。 沈四，如果让你去说服小姑娘，这事儿要是让媒体知道了，估计又要给你栽赃点什么闲话了。 我虽然没有看网上的传言，但是我知道攻击我的言论不少，如果再把你搭上那就更糟糕了。何况我现在 名声已经臭大街了。既然已经知道，那还怕什么？难道还有更糟糕？ 因为沈四身份特殊，青天白日的不方便去老乡家里串门，一直等到天摸黑，估摸着吴家人已经吃过晚饭了，两个人才一道赶了过去。穿过村里曲曲折折的小路，天已经黑透了，白墙灰瓦的白族小楼被橘黄色的灯光照得透亮，粉墙画壁飞檐串角，朦胧而充满着韵致。此时吴家大门紧闭，一捧金灿灿的袍帐花从墙头垂了下来，像是炸开了花的一串串鞭炮，在夜里分外夺目。徐志一看着那繁复的藤蔓，暗叹这家人心境不错，花花草草都照顾得肆意妄为，一边感叹一边轻轻叩响了门。门内立刻传来了汪汪汪的犬吠的声音，紧接着细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门咯吱一声从里面推开，少女娇俏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她目光往外一探，正撞上徐志宜的视线，脸上挂着的甜笑立刻垮了下来，小脸一板，没好气地斥道： 你这跟怎么回事？都说了我家不卖祖宗，家里大人都不在，快走快走。 徐志一忙用手向前一推，挡住了少女愈合上的门，扭头向身后使了一个眼色。 小妹妹， 沈四慢条斯理地上前一步，将脸暴露在门口。 再不走我就放狗！ 少女厉声威胁，那爽脆的声音刚刚扬起来，却又兀自断在了空气中。沈四英俊的脸赫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夜色中沈四眸色动人，嘴角微微的抿起，唇边的细痕挑起一个似是而非的笑意，正凝神看着他。少女呀的一声捂住了自己的嘴，原本爽利的口齿突然就结巴了起来。 你是四爷？ 说完他嗤的一声拉开了门，整个人一跃地跳了起来，将整张脸凑到沈四眼前，半张着嘴像鉴定古董一般上下打量着沈四，于是说道： 我不是在做梦。 你不是在做梦？ 沈四微微一笑，笑容温和亲切，像是一个邻家大哥哥。 能请我进去坐坐吗？ 沈四看着刚才还伶牙俐齿泼辣的少女，此刻呆若木鸡，有些想笑。 快进来。 少女忙不迭地欠身将沈四往院子里引，却又不忘瞥了一眼跟在后面的徐之仪，脸上露出了一点警惕之色。 是他带我来的。 沈四低头冲着少女说。少女闻言迟疑了一下，还是侧身让徐志仪进了门。刚一进院子，馥郁的江花随着微凉的夜风扑鼻而来，紧接着一条灰色的大狗也跟过来，凑在沈四脚边不断的轻嗅摇尾。少女忙轻轻踢了他一脚： 二辉，走开走开。 大狗呜嗷一声不满地抗议着，夹着尾巴溜到一边去了。 不碍事儿，我喜欢狗。 沈四冲着少女笑道。少女的脸颊红了个透，连耳朵脖子都一并热了起来，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四爷，坐，你想坐哪儿呢？堂屋还是院子？ 沈四粗粗扫了一眼院子，这庭院倒是开阔，被收拾得花木扶疏，整洁清爽，于是他便指了指正开满花的石榴树下栖的石桌凳： 这里就可以了。 少女忙引着两人去坐下，兴冲冲地进屋里去泡了茶，刚进去便听见他大嗓门的对里面的人说： 大明星来我家了，真的呀，师傅男神。 啥子男神仙会到咱们家呀？ 一个略显苍老的老妇人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隐隐约约还夹着广告的声音。 徐志一看了一下，明显被那句给闹得一愣的男神仙不厚道的笑了。少女一边回头一边说：“ 阿婆莫管，反正是个稀客。” 说完，少女便端着托盘从屋里轻快地走了出来，走到石桌前，把茶盘里的紫砂壶、茶杯、茶叶桶一一摆开，动作麻利地泡了一壶滚烫的普洱。热气氤氲中，普洱的味道混着石桌前几盆夏兰清淡素雅的香味，倒是令人精神一振。 四爷，喝茶。 少女殷勤地把刚刚沏好的茶往沈四面前一递，又回头看了一眼坐在沈四旁边的徐之仪，皱了皱眉头说：“ 你也喝吧。” 小妹妹，我怎么称呼你啊？ 沈四接过茶杯，忍着烫喝了一口。 家里人叫我银花。 少女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露出了两颗尖尖的虎牙。 大名叫吴雪莉。 银花妹妹还在读书吗？ 我在成都上学，过完暑假就大二了。 成都闹瘟疫吗？徐志怡突然插话问。银花回头看了徐志怡一眼，咬了咬嘴唇说：“ 闹的。” 严重吗？ 沈四也跟着问。 死了很多人，学校停课好几个月，我有三个同学，一个老师，再也见不到了。 当时瘟疫爆发，惶惶不安的银花便被父母接回了乡。大理地广人稀，旅游业一夜之间萎靡，反倒减少了感染源，因病死亡的人没有大城市里多。但是即便是这样，想到昔日欢声笑语的小伙伴们，温柔敦厚的师长，如今已与他阴阳两隔，银花还是有些沮丧。他才19岁便已经历了生死，樱花觉得生命是那么脆弱，人在命运之前是那样的无力，也幸亏他只有19岁，才能咬紧牙关，重新笑着将死亡抛之脑后。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寄到你的心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 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强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二集，世界拳王羽习吃了个哑巴亏。诺维科夫觉得，与科查夫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他找到了自己在联邦安全局中的朋友左林，左林的职责就是监视境内各色极端的组织。 当时我的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如果不知道停下来，我坚持不了几分钟就会。 那是你的心理作用，见他之前你就怀疑他有特异功能，他当然会利用你这种心理来暗示你，夸张的表情啊，特殊的语调啊，他很会玩这些，这只是权威暗示而已。 可是他怎么知道我相信了他的特异功能？我穿得很严密，金属层也很薄，他不可能看到里面衬着什么。 这个具体他怎么知道这个细节我一时还想不出，但是答案肯定不复杂。我监视极端组织这么多年，见识过很多小把戏。 好吧，科查夫有没有特异功能我不知道，但是鲍里斯是什么样我总会清楚吧。他现在很有点邪功夫，比如坐在屋子里听到外面有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就知道谁要登门拜访啊。 哼，这个更好解释，世界上每台发动机的声频都不同，就拿海军来说，他们用声呐可以判断出附近有哪个国家的哪艘军舰，这叫水声信号。汽车发动机也是一样，你说的这种功夫汽修厂个别老师傅就会，只不过普通人不练习这种能力罢了。老兄，可查夫是个江湖骗子，我可以100%的保证，你放心吧。 哎，其实他究竟有没有特异功能这不是重点，重点的是我的儿子，他陷得太深了。而且你知道吗，全俄罗斯身价排在前10的富翁家庭，有3家里都有最少一个孩子摆到科查夫的门下。 14家，排名前100俄罗斯富翁，22家有子女进入科查夫的训练营，此外还有州长、部长、高级将领的孩子。他所有的弟子家庭非富即贵，没有一个来自平民家庭。 这么说你们执法机关已经盯上他了。 作为执法人员，我只能做到这一步，现在还抓不到他犯罪的任何证据，我更不能动手。哎，老朋友，如果你很关心你自己的孩子，我建议你去寻找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帮你对付科查夫。 那是个什么人？ 希尔盖·阿里桑德·斯皮尔金，当年那只白狐部队中最优秀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计划突然降临到左林的脑子里，他不仅要帮老朋友一个忙， 也要利用这位朋友解决自己办不到的事儿。所以啊，他决定给老朋友报一点光，增加信任度。于是花了一个小时，左林让罗维科夫知道白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秘密。都听明白了之后，罗维科夫长出了一口气。 天哪，原来是这样，所以你才坚信科查夫没有特异功能。 那是他的惯用手法，能制造奇迹，但要伪造产生奇迹的原因。比如坐在科查夫对面的人怀里藏着一支枪，他能闻到擦枪油的气味，非常神奇。但是通过严格训练，这是人类能达到的境界。不过他会告诉你，那把枪他是用意念遥感到的。 是这样啊？难道金属箔能散发出什么气味让科查夫闻到了？如你所说，希尔盖是他们中最厉害的一个，但这只说明他有本事，他为什么肯出头帮我？而且现在科查夫是一个团队，势力渗透到很多地方，连老蒂尼拥有这样的背景都不敢轻易动弹。希尔盖就是想为我出头，他能做什么？ 很多年以前，这个国家还没几个人知道科查夫这个名字，他才刚刚开始招摇撞骗，规模就像眼下街头那些超能训练场、东方秘术馆、真实萨满术道场。希尔盖发现父亲的成果被人用来干这种勾当，于是专门挑科查夫表演所谓特异功能的时候站出来揭穿。科查夫能做到的，希尔盖都能做到，而且更好。然后他说，这里没任何神秘原因，只有艰苦的训练，所以你可以想象，对于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威望，什么才是最重要？一点点真相而已。希尔盖就是这个法宝。 可是如果他愿意这样做，这些年他为什么不做？ 我对此也无法解释，答案只能在希尔盖身上找。以毒攻毒，只有当年的白狐才能制住他们自己人。 好吧，老弟，这个希尔盖他在哪儿？ 我只知道他在一个叫西伯利亚修道院的地方，完成白狐计划中最后一段修炼。 据有案可查的资料统计，世界民航史上共有109人混入飞机的起落架舱，企图偷渡国境，或者仅仅是为了逃票，其中有45人死亡。他们要么就是被收起的起落架挤死，要么就是在高空被冻死，或者是因缺氧而死亡。还有一些人坚持挺过整个恐怖的旅程，最后在飞机降落前，起落架舱门打开后，被超过12级的大风三倍的狂风卷走。总之啊，这种免费的旅行方式死亡率高达 41% 啊。不，这个数据是错误的，因为统计者不知道世上还有古勒耶夫这么个人。古勒耶夫知道世界各地的那些机场的保安措施不严密，其中就有匈牙利费里海吉国际机场。因为财政困难，此处围墙年久失修，还没有通勤车，乘客在这里上下机都要穿越停机坪。黄昏时分，古勒耶夫混在人群中走上停机坪，很快他找到了个机会离开了人群，找到了那家马上要飞赴香港启德机场的班机，爬进起落架舱，把自己的身体团在金属框架的角落里，穿上用于极地考察密闭的保暖服，又戴上了耳机，然后古勒耶夫调整呼吸，让自己的身体安静下来。 慢慢的，周围的一切似乎都要离他远去。飞机在跑道上滑动，发动机发出了轰鸣。古拉耶夫屏气凝神，让植物神经的功能处于在最平衡的状态。他在脑子里回忆着一次次愉快的成功经历，其中就包括最近那次。他把保护人从一个俄罗斯特工手下救出来，那个被他掰脱下巴的汉子正在附近一处地下室里接受审讯。古勒耶夫完成任务，拍手走人，开始执行新一单的生意。飞机爬升上去，到达了平飞高度。古勒耶夫让自己变成了一株植物，纹丝不动。就这样，古勒耶夫挺过缺氧和低温，还有下降式的狂风。飞机在启德机场减速滑行时，他翻滚着跳出了起落架舱，钻进了附近的草坪里。一刻钟后，古勒耶夫换上机场的地勤人员的制服，趴着一辆油料车离开了停机坪。然后他再换上了普通的服装，消失在香港的街头。这天，应萧亚玲的邀请，王鹏翔找到了他租住的房子。萧亚玲把一台小巧的笔记本电脑递给了他，王鹏翔拿过来仔细一看，那并不是普通的笔记本电脑，而是一款功能强大的便捷式服务器。 这是部队军事主管在战场上使用的，不光计算功能强大，而且经磨经摔，防水防火防电磁辐射，你喜欢爬山涉水，带着它正合适。 谢谢阿姨。 送你的不光是硬件，还有里面的资料，你父亲当年记录过的影像资料，我都把它们数字化转制成 3D 文件，有一些公司没有用，我想你可能会有用，它也应该算是你父亲的遗产。 王鹏翔打开来，贪婪地游览着一个个文件夹，第一眼就看到了太极推手的字样。打开一看，里面是各种流派太极武师练习推手的影像资料。 太极推手？对啊，我就总感觉论剑游戏里缺一个重要门派，原来是太极拳。 其他武术流派都讲究速度力量，只有太极推手不讲究这些。游戏公司无法把太极拳和其他门派放到同一种游戏引擎上统一开发。记得在一次策划会上，你爸爸还提议能不能单独给太极拳开发一款游戏。 结果呢？ 结果提案当场就被毙掉了。没人认为年轻人喜欢在电脑上玩节奏慢的太极拳。如果老年人想玩太极，最好在公园里真练，而不是在电脑上动鼠标。 服务器里还保存着对王轩针对太极拳的论述，这些论述也写在他的笔记本里。王鹏翔曾经读过，现在又把论述翻出来，对着画面阅读着，体会着。 太极拳拥有无可置疑的健身作用，在这方面已经有大量论文专注，而它能以一种健身方法流传到全世界不同文化的国家里，也证明了它的健身作用。然而太极拳的技击作用即便在中国武术界也还是个谜。太极拳的技击理论高深莫测，但就是找不到用于实战并取胜的证据，至少 在我采访研究的太极拳师中，如果他们参与普通竞技比赛，就一点体现不出那些理论的高明之处。甚至武术界专门给太极拳设置了推手比赛，选手们上场后虽然一开始像模像样，最终都会演变成互相推搡，靠力气取胜。而在街头实战中，谁又会管什么比赛规则呢？西洋拳击没有多高深的理论，大家都能看到它在如何运用，但如果没有任何人在摄像机前用太极拳的理论打倒对手，是否可以证明它根本没有实战意义呢？ 是啊，张阿姨说了，他们无法将太极拳与其他拳术放在同一游戏引擎里。游戏引擎是什么？无非就是一套数字化的动作规则。太极拳不能运用一般技击的动作规则，是否等于是说它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技击价值呢？ 第二天早上，王鹏翔来到了香港海洋公园放松自己。海豹、海狮、企鹅、鲨鱼，再加上巡回世界的俄罗斯水上芭蕾表演队，让王鹏翔是大饱眼福啊。尤其是芭蕾表演队，他们把直径一米的橡胶球扔到水面上，踩着这些球来表演，个个如蜻蜓点水一般动作灵敏。自从收到父亲的笔记之后，王鹏翔对各种特殊人体技能便养成了强烈的好奇心。此番看到了这样的表演，顿时是目不转睛，跃跃欲试。表演队头牌名叫阿杰丽娜，才20出头，是一名体操运动员，退役后参加了这个表演队。体操和跳水异出同门，阿杰丽娜很快就学会了这些花样动作。这时候王鹏翔腰间的手机响了，是何志浩打来的。 你马上去运动生理研究所，世界拳王陶尔琴科晚上就到。 什么？他不是预约明天白天才来吗？ 他助理说是怕公众认出来，要低调，所以选择晚上来。总之你赶快回来准备仪器吧。 到了晚上，一辆豪车驶进香港马嘉烈医院，中文大学运动生理研究所，在这里啊，开设有专门的检查室。一个高大魁梧的白人汉子，在一名司机、两个保镖的陪同下，走进了检查室。天色这么晚，这个汉子就是世界拳击理事会重量级拳王、乌克兰高手塔尔钦科。今天他来到运动生理研究所，是想做一次微透析检查，因为神经传导递质分泌的问题，他感觉啊自己的右手总是有点抖，怀疑是帕金森综合症的前兆。王鹏翔被叫来帮助何志浩调试仪器，看到那三个保镖围在塔尔琴科身边，王鹏翔不禁心中暗笑啊。 老大，世界拳王还要雇保镖？ 那当然了，你以为拳王要自己打架？他的拳头可比保安的命都值钱。再说了，这些保安还有一个本事，粉丝们围上来的时候，他们既要把人挡开，又得保持礼貌。你不能让明星自己去拒绝粉丝吧？ 王鹏翔拿着试剂箱走出了检查室，去准备试剂。走廊上，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推着装满仪器的小车走了过来。王鹏翔觉得这个人看上去有点特别，可是特别在哪里呢？直到两个人擦肩而过，王鹏翔才意识到这个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走路的姿势和萧亚玲非常的相似，挺胸抬头，步伐小而紧凑，节奏鲜明， 这是人类最标准的行走姿势。思考这件事儿，让王鹏翔放慢了脚步。等他来到电梯间门口时呢，就听到了后面传来了轻微的打斗声。王鹏翔侧耳细听，那声音持续着，就来自塔尔青可的房间。 不好！ 那个医生模样的人走进了检查室，保安照规矩要对他进行检查。就在保安把手伸到那人胸前的片刻，他迅速地把保安的手扭到了背后，朝他的头重重地一击。一秒到1.5秒之间，来人从门口开始冲过几米的距离，打倒3名专业保安，闪到世界冠军面前。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烈风迎面扑倒，塔尔钦克的右拳保持着445磅打击力量的世界纪录，如今危险在即，肾上腺素勃发，力量更不知增加了多少啊。然而这不是在拳击台上，没有任何规则可以保护拳王。来人迅速地倒身于地，双腿绞住了塔尔科夫的两脚，把他踢倒在地，然后用双腿绞住了他的右臂，狠狠地一转腰，折断了世界拳王的右臂，让10天后就要进行的世界拳王争霸赛成为了泡影。这就是古拉耶夫的任务。王鹏翔来不及思考，一个冲拳向古拉耶夫打了过去。古拉耶夫的拳头几乎同时是发出的，击向了王鹏翔。他们都来不及多想，马上扑上去，第二拳、第三拳不停地相向而来。每次都是王鹏翔击中对方，每次都只是让古拉耶夫晃了几步。最先苏醒过来的保安已经掏出了对讲机准备报警，古拉耶夫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纠缠下去了，他突然冲到了王鹏翔的右边，然后转身撞开了玻璃窗，飞身跳到了外面。古拉耶夫几个箭步就来到了小街中，边跑边脱掉医生的白大衣，里面只穿了件 T 恤。穿过小街，古拉耶夫收住了脚步，平稳住呼吸，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路人。他环顾四下，保安、警察一个都没有出现，路人也没有注意到他。但是古拉耶夫却没有脱离危险，王鹏翔已经追到了近前了。古拉耶夫不敢颤抖，闪身没入人群中。王鹏翔并未接受过跟踪训练，对方几个转身，王鹏翔就失去了他的影子。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Oh, hi. 被现实